想一想了是什么？ 嗯， 再来一下， 就是本文的小甜蜜， 想想 啊、就是很难得的。 让我想一想。 啊啊啊！你不对劲，你不对劲，你不对劲， 是吧？ 你不对劲，来。 你要出来试试吗？ 哎，算了。 缝什么？ 算了。 没有算了， 在梦里了。 这集基本全是旁白。 唐老师，我们继续往后。 哦，好的。这是做梦了。 对，做梦了。 做梦是健康一点。 但是我等一下， 对对对， 这个杂音。 嗯， 有那个电流。 哦，好。 OK。 哦，好的。若是敷衍应付朕，朕便诛你九族。 臣不敢。还是刚才那个， 真像那小子说的话。你哪里不敢了？你做那个逆来顺受的样子给谁看了？ 稍继续再来一下 啊， 就会再轻， 你看这个本吗？ 轻近一点， 再轻轻近 轻近一点。 嗯， 就是你要不给你看一眼上下文，你看你接下来干了啥。 嗯， 就是， 我们两个距离很近吗？ 对， 我建议是近一点好。 哦，我梦里就我们要做那个什么是吗？ 嗯嗯，那再 哦，那我还是再来一下吧，不好意思。 嗯，没事。 啊，我以为是。 嗯，是。 嗯， 对对， 就是整个梦境是比较 虚幻， 情欲的是吗？ 对。 好的 ，OK，OK。 嗯 嗯， 已经死人了， 若是敷衍应付朕。便诛你九族， 臣不敢。 这可真像那小子说的话呀！你哪里不敢了？你做那个逆来顺受的样子给谁看呢？ 我现在是醒了， 嗯， 被惊醒，意犹未尽，还没听到我们就醒了。 会做这样的梦。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蒋君令。 好虚，身体不好，106